齐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，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，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。 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，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十盒，咨询电话88864417。次副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背毛包菌。 那普通的一名哨兵，后来排在七巡里头，日子不多，经过辗转的训练，还要吞并朝鲜。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，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，中国是友好的邻邦，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，朝鲜有难，中国不能只这么多军队招兵。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，和张作霖头次入伍，还觉得还挺有意思。中国呀，不是掠夺中国的财富，就抢夺中国的男女，干尽了坏事。明朝的爱国报国的壮志呢，在安东驻扎的时候，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？好，晚上带着他的人公然来抢火药库。等来到火药库边上了，一瞅四外静悄悄的，就有几个巡逻的哨兵，前面不远那是兵营，绝大部分其后放躺下二十几个，这一百多人挡不住几十个土匪。张作霖呢，刚下不是，是土匪，那只说黑话。这么些年来，他对土匪的事情太清楚，他的那些土匪也撂倒下不少，一箱子子弹也没拉走。不但这样，张作霖还发起冲突。其他的人也上来干劲儿了，冲啊，啪啪啪啪啪， 少长就骑兵连长一个杠撒花，张作霖咣一下子，这一张作霖更加高兴了。在提升少长的第四天，大队就开过鸭绿江，吞云吐雾，抽大烟。除此之外，他叫手下人找来不少高丽女人，花天酒地啊，兵吞釜山。张作霖也跟着去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开始接了火了，就见他这双手打枪，弹无虚发，日本兵是应声倒地。玉坤马上命人到崖山向总司令报捷，可是到第二天变了，对，有三分之一能打仗的，三分之二的人都是抓来的兵，枪栓怎么拉不知道。炮那秀的什么玩意儿也打不出去啊，有的炮一拽引火绳咚爆炸了，自己的世道如今也只有以死相拼了。把命令传下去了，张作霖一听拼命，他刺刀政府和清政府内部的情况是一无所知，他是个傻小子混蛋，他着平时作威作福，骑到老百姓头上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到打仗的时候特别稀一个大头兵能左右得了形势吗？所以啊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清军十天的整顿就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。叶志超抵挡不住，是全到之处是烧光杀光抢光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咱们单说张作霖，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，他听着风了，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，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， 里之内都化为禁区，日本人可以驻兵，可以设立警察局，可以随便开矿。 化为鲜胶囊三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十盒，咨询电话88864417。